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90集，哑巴的赌局上。小四子找呀找，看呀看，最后看向前方，刚才跑来的那个小孩正在朝他看。小梁跟小四子那双大眼睛一对上，愣了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跟他对视。两个小孩就这样默默地在喧闹的人群之中，隔着好远的距离对看。最后，小四子对小梁笑了一下。 梁子，看比武啊，发什么呆？ 萧良身后，诸葛音拍了他一下，觉得纳闷。萧良这个武痴，做梦都要看中原武林的高手比武，现在比武开始了，他却在走神。就在他扶着萧良的脸，让他抬头看比试的时候，呼一声，林业火和邹良双双落地，只是在地面轻轻地点了一下，双方就是面对面正面交锋，速度极快。 正面来拼内力， 有点意思。 邹良和林业火刚开始都没有用兵器，邹良的破刀，林业火的那根棍子都只是拿在手中，两人单手拆招。两人动作奇快，一转眼20招已过，似乎是只在试探不痛不痒。江湖人想看门道的看不清楚，不是江湖人的更看不懂了，只看到一个红影一个黑影绕来绕去满天飞。 这是打什么呢？谁比较占优啊？ 公孙在一旁干着急，赵普微微皱着眉头看着，似乎也很困惑。 是啊，这打了半天了，20多招一招都没挨上，这俩打架呢还是跳舞呢？ 真的没碰到啊？我就觉得好奇怪。 话没说完，公孙突然一个机灵往斜刺里的人群望。 怎么了？ 好像被人盯着的感觉。 白玉堂往人群里看了看，赵普听到公孙的话也转脸，展昭扫过人群之后回过头，轻轻一拍公孙的肩膀。 继续看吧，已经跑了。 公孙回过头，果然没刚才那种怪怪的感觉了，双手下意识搭住身前正聚精会神看比武的小四子。展昭、白玉堂和赵普默默对视了一眼，有点奇怪啊，竟然有人盯着公孙。之前火掌门的会追杀公孙，这已经很奇怪了，这次又有人暗中盯着他，他是发现了什么，还是这里有仇人？为什么会刚来松江府，无端端就招惹了这种是非？就在三人都纠结于公孙遇到了什么危险的时候，身后的阴侯摸着下巴问了一句， 他俩是有什么关系吧？ 什么关系啊？ 两人招都是虚的，这种打法非常少见。邹良的内力比林业火要低，以他的情况应该先发制人，尽快结束比试才对，这么拖着打他吃亏啊。 他有战术？ 天晓得， 九九也不晓得吗？ 那小子别看是块闷饼，鬼主意多着呢。 他看着不像是很狡猾的类型。 白玉堂说了一句众人都认同的话，邹良平时冷口冷面，看着很老实本分。 他老实？ 这小子技多如妖，我那四个副将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若真要论老实，最老实的是这红毛。 也苦啊，长了张机灵面孔，可事实上是直肠的。 众人都抽着嘴角看他，亏他说得出口。欧阳少征说笑完，神情变得颇期待。 等着看吧，他既然输过一次，绝对不会输第二次。 众人虽然也期待，但是仍然捏把汗， 看现在的情况，邹良的内力真的比林业火差不少，要怎么才能赢呢？不止展昭、白玉堂这边纳闷，那头素清和柳寒星他们也困惑。 哎呀，这打什么呢？打了这么多招了，一招都没对上，净往外窜内力。 终于将视线从小四子身上收回来，老老实实看了一会儿比武的萧良不耐烦了，他一句话引起周围不少人震惊，这小孩才几岁，目力这么好呢？萧良的话路人听到了，正在对战的林业火和邹良也听到了。林业火原本真的以为邹良会来个突然袭击，过了几招没见他反抗，又觉得他有计谋，可没想到他打到现在都是虚招，也不知道他在刺探些什么。 哎，哑巴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 邹良不理他，依然不声不响。不过双方目光一对，林业火就皱眉，这人还是那个样子，一双眼睛漆黑如墨，一点寒光像狼一样阴冷乖戾。 他不想速战速决？ 林业火的胸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，随后又想起了当日交手的情况。 哼，哑巴，你技再好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。 说话间，就见邹良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睛黑不见底。 哼，就是实力上的差别，看你能撑多久。 林业火说完，突然一变招，掌风乱，扫过之处带着内劲，一时间整个气氛都变了。素清微微皱眉，再看四周围江湖人，就感觉林业火那强劲的掌风和刚才的虚招宛若两人，尽管离开很远，但还是受不了了，纷纷后退。 内力惊人啊，这是他几成内力？ 八九成。 九成。 九成。脾气和无沙很像，没什么心眼儿。 没心眼不过有实力，那闷饼倒是很轻松把人逼急了，真功夫拿出来了，功夫比他好呀。 内力相差不小，林业火应该知道邹良的底，所以索性跟他硬碰硬。照这内力比较，能撑得住三十招吗？ 只能撑住三十招了吗？ 走走会输吗？ 应该是四十招，如果这也在计算之内的话。 什么意思？ 展昭好奇地看向白玉堂，其实他觉得猜测邹良的计，也许白玉堂可以。他俩某些程度上有些相似，都是闷声不响，肚子里打主意的类型。而且白玉堂因为天尊到处惹是生非的缘故，有很多前辈级别甚至是武林至尊级别的仇家，他几乎每年都要以弱胜强，打几场名闻天下的大架，跟他过招的高手几乎个个被拉下马，靠的什么？不只是功夫，还有他那个想事情和正常人完全不同，看着很直，但该弯的时候能转晕人的脑袋。 我不敢肯定，只是猜测。 符合他的性格，他是在赌。 会不会受伤啊？邹良是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大将军，不会鲁莽到以身犯险吧？ 公孙策话说完，就见赵普、欧阳、少征、子颖和哲颖都歪着头看他，大将军不就是用来以身犯险的吗？公孙无力。这时场内的战局几乎是一边倒，林业火打的邹良只能招架，而且招招到肉，邹良却依然刀不出鞘，单手接他，任打不还手。 哟，邹良这什么功夫呀？ 挨打的功夫。 这功夫谁教他的？怎么打都打不死，招式不乱，对方功夫还比他好，真是奇怪。 他应该有痛的吧？难道没感觉？ 不是没感觉，是习惯了。 莫非你们几个经常打他？你们几个就看着他老实的样子啊？ 这时突然就听到那边传来了砰一声响，显然是内力相撞之后造成的。就见林业火和邹良纷纷往两边一撤，又站到了相隔十几步的位置对峙。 再看林业火，虽然占尽上风，但是脸色极不好看，皱眉望着邹良。邹良一甩手，地上几滴红色的血迹。 他哪里流血了？刚才嘴角的被抹掉了，直接甩在地上。他应该已经受内伤了，但是什么？ 过四十招了，意味着邹良不还手，让林业火打。林业火四十招都没打死他， 这很神奇吗？ 公孙看四周围众人，见他们都挑着嘴角，似乎在笑，而再看对面素清等人表情严肃，看着邹良的神情十分复杂。再看林业火，他脸上一贯的笑意也没有了，望着邹良。 这就是你的计划？ 邹良突然将手中的破刀往地上一插，身子微微往下压，张开嘴，众人才注意到他有两颗比普通人尖长的虎牙。这口牙可不可爱，狼牙似的尖锐分明。邹良此时的表情有些像正接近猎物或者准备厮杀的野狼。众人终于明白牙狼的绰号是怎么来的了。林业火微一挑眉，邹良突然往起一跃，直奔他就来了。江湖人哗然，竟然进攻了，他竟然还能动，挨了林业火四十掌他还活着，还有战斗力。林业火微微一撤步，似乎有些犹豫。这时就听萧良跳着脚扯着嗓子嚷嚷： 先领导，你不准还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转转，你看，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。哎， 这里怎么有金翘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小四子，报警王。 小四子，你也来了。 大猫， 你来干什么？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，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，不要忘记订阅分享。